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。 大漠救人无好报，暗中奸计实难料。不， 夜越深，寒气就越重。小潘冷得在驼峰上不住地发着抖。戚冰燕才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，在沙丘后搭起了帐篷，生起了火。石驼将骆驼圈成了一圈，驼峰挡住了火光，火上煮了一锅热菜，他们围着火喝着酒，嗅着那胡椒葱姜，和倪氏远远地坐在一边。大漠里明亮的星光照耀之下，他的脸非但更冷更丑，而且还有一种奇异的神色。他看来既像是自卑，又像是居傲，既像不敢过来享受楚留香他们的欢乐，却又像是不屑以他们为伍。越是在空旷的地方，越是寂静的地方，他的这种神情就越明显。现在他坐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漠中，寒冷寂静的夜色里，他看来竟像是个被放逐的帝王，在默默忍受着深沉的寂寞、痛苦和屈辱。就连楚留香也不禁对这神秘人物的往事觉得好奇了，他却猜不透这神秘人物的心事。但是楚留香并没有去问戚冰燕，他知道戚冰燕绝不会说的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就回到帐篷中睡觉了。石驼却只是用一张毯子裹着睡在了骆驼旁，仰望着天上的星光。楚留香也不知他究竟睡了没有，只知道他宁可睡在骆驼旁，也不愿意和任何人睡在一起。胡铁花自然也留意到了，他不像楚留香，有时可以把话留在心里的。胡铁花不能忍，他忍了半天，终于还是问了：“ 哎，他为什么不进来跟我们在一块儿睡啊？” 季冰燕说：“那是因为他瞧不起我们。”“ 什么？他瞧不起谁？他？”“ 任何人都瞧不起。”“ 连你都瞧不起？”“ 正是，连我都瞧不起。” 胡铁花说：“他瞧不起你，为什么要替你干事啊？” 季冰燕冷冷地说：“你为人做事，并不一定是瞧得起他，是吗？” 他像是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接着说：“ 他现在为我做事，只因欠了我的情。等他觉得已经不再欠我什么的时候，就算我跪下来求他，他也不会留下来的。” 胡铁花又愣住了，他起来倒了一大碗酒喝下去，只想快些睡着，但是翻来覆去却总是想着那张奇异的脸。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他究竟被谁害成了这个样子呢？ 他自然想不通，只得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“ 哎，这个鬼地方，这日子可真难过呀。” 姬冰燕像是已经睡着了，却忽然冷冷地说：“ 现在觉得难过了吗？这